最肥掏心掏肺 Kitchen West Podcast 第一集正式上线啦，我是厨余，大家好哦，终于要来录制第一集的 Podcast 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说好的事情就是会一拖再拖，一拖再拖，拖到现在才录。我现在录这个现在录制的时间大概是，我看一下日期哈，2021年3月7号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到底拖了多久。不是，我个人就觉得感觉没有到，我没有办法录，就是毕竟是一个人录 podcast 嘛。其实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，这样会蛮尴尬的，因为没有人跟你对话，我只能自己深对话出来。这件事情相较于两个人形式或是以上的 podcast 来讲，相对困难了一点点，所以就是我需要酝酿一些时间，一些时日，所以大家原谅我。然后，在播出的时候，背景应该会有一点音乐啊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，比如说喝一杯咖啡啊，喝一个饮料，或者是根本没有人要听我的 podcast， 也不一定。对，我相信这个状况可能是比较可能的。我其实是蛮有自知之明的啊。如果你今天进来只是听个寂寞的话，你大概听到这里应该也会关掉了，所以。我不期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节目收听完，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进来听一些可以振奋人心的话的话，或许这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你一点点。对，因为我想要录制的方式比较偏向心灵鸡汤的感觉吗，而不是那种屁话啊闲聊那种东西，因为没有对象跟我闲聊，自己笑自己的话好像蛮蠢的。那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想要录制 podcast 的缘由好了。因为我自己是在图书馆上班嘛，所以我其实上班的时候会有一点精神涣散的状态。我的工作非常的单纯，它就是帮忙上书啊、排书啊的这类的工作，所以其实你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大同小异这样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可以让我保持清醒的工具，那就是 Podcast。 我一开始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听 Podcast， 但是后来我发现 Podcast 其实帮助我还蛮大的，至少在那一段时间我是其实蛮放松的，我可以听到很多一些我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小知识啊，或者是一些时事等等的，还有一些就是很像是在偷听别人聊天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不用收看的节目，这点对我来讲非常的便利，而且成效也蛮好的。会在里面听到一些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做一张海报啊，突然听到一个词，我就会就是你了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在我听 Podcast 的过程是这样子啦。那我在想，如果今天 Podcast 是一个小时的节目，一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节目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聊天，或者说帮助大家在一些人生困顿的小时刻，就是可以稍微闲下来，然后听我讲一下废话，或许会对你有帮助。那我今天想要讲的内容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跟大家相处的时候，就是应对每一个人的时候会用不一样的方式，就是可能我面对 A 朋友我是这种方式， B 朋友是这种方式，可是当我一个人回到家，我一个人坐下来检视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最真实的自己不是那个样子，就是 social 的那个开关已经关闭的时候的我是非常跟在外面的时候与众不同的，好像比较有深度一点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啊，你为什么平常可以看事情看得比较开啊，或者是怎么讲比较乐观吗之类的，我就想要透过这个 podcast 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。那我们先播一小段音乐，我们等等回来聊聊看关于自信这方面的事情好了，我们等一下见。 Hello 大家，我回来了。我发现一个人录 Podcast 其实真的蛮难的耶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尝试变更好。那我相信以后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再录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。或许之后可能会邀请一些朋友来跟我一起共襄盛举这个 Podcast， 我之后再看看吧。好，我这边有当初 我问大家，就是我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有一些提问跟他们，就是你们回答的一些内容，我们挑一些问题来带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。比如说有些人会问我为什么可以成熟的面对很多事情啊，再包括还有一些像自信啊 这类等等的问题，收到还蛮多的。我觉得我曾经很负面的关系，所以导致于我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会先把事情想得很糟，我很容易会先预想一个情况，就是把事情想得很糟糕，然后呢当真的这件事情来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糟，我就会觉得很快乐，这个小确幸的感觉。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点关系吧，可能我人生分了三个，比如说三个阶段嘛，从自卑到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兴趣跟自信，到最后已经蛮坚定自己的要走的路的过程，其实我面对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让我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。可能在国小的时候，应该是说自卑期萌芽的那个时候，他大概就在国小时期。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可能班上那时候的我比较粗线条一点，比较粗心大意，所以老师可能就不是太喜欢我，同学们啊什么的，就是因为老师不太喜欢我，所以也会跟着有点像是算微排挤嘛。那个时候我面临到了像这样子的状况，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排挤，所以我不断的在分析这件事情。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机灵的学生，所以老师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吧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他就是会在全班面前损我，就是骂我骂到笑出来的那种程度。我就觉得哇，现在想起来其实蛮变态的，但是那小时候不懂，所以第一个想法就是会觉得哦，那一定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啊。但是如果你正在面临这样子状况的人啊，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要想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。其实有时候可能并不是自己的问题，有时候是对方处理事情的不妥当导致你有这样子的错觉。你要先检视自己的优点缺点，在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你做对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你要很明确的理解。我相信我们都已经是一个大人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大概分析出来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，不要蒙蔽自己的双眼。我觉得自信这方面事情就是你要够了解自己，如果今天真的已经百分之八九十透彻的理解自己的状况下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有那种遭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会很错愕的状况。我们一定还是会多少会有难过的时候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被骂之前，或者是在被别人指指点点之前，我们要偶尔去看一下自己，就有点像是回医院定期检查的那种感觉吧，就是看一下自己到底哪里出了状况。因为人不断在成长，我们性格上面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裂缝跟不一样的伤口，在它不断的愈合跟受伤的过程当中，人的性格会产生扭曲跟变化嘛。那在这些扭曲跟变化当中，我们应该要去定时的去问问自己是不是哪里还有缺口，我们要适时的就是像避癌一样，我们要去补它。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很快的理解到别人为什么会看不惯自己，但这个方法或许适用在大部分的状况，也有那些不明所以的批评，比如说对外貌的批评啊这种的。当然这就是要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了，小时候最容易收到的批评指教大概就是对外貌，因为那就是在外面的一个特征，它就是直接贴在我们的表层，让大家就是一览无遗，所以大家都是 会从这方面去下手。然后呢，被大家讲一讲讲一讲，好像自己也开始觉得，哦天哪，我哪里不好，我哪里不好，我不漂亮，我身材不好，我没有那些高鼻子大眼睛啊这些特征。所以就是我们不符合世俗的审美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开始不断的批评自己的这个过程。 Me too， 我也会，我以前也是会觉得哇，我要怎么样可以丑到被人家排挤，这种这个内心上面的一些小剧场每个人都有。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世俗标准给我们的一个框架。漂亮这种东西就跟衣服一样嘛，每隔几年都会换一种款式啊。以前人喜欢大眼睛高鼻子，现在人就喜欢高级脸，反正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改变。我们也会变老，所以这个壳终究是会 蜕变的。内在美这种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，我觉得真的是有时间真的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那个真的是填补内心空洞的最佳办法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去观察，去旁听别人的故事，透过别人的故事你会理解什么样的错我们不能再犯，不能重蹈覆辙别人的错误，别人的做错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一样，这样子就是一直在吸寻到地方的能量啊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千年老妖。 不要瞎掰好吗？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就是老人家比较有智慧的原因吧，就是他们看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状况，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会有一个 plan A plan B 到 plan Z， 然后在 plan A 之一 plan B 之一，这样一直不断的有更好的处理方法。像我自己比如说听到我这个朋友他面临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设法想象自己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，找出那个最完美的答案，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参考。你要列举出一个自己的参考书，在不一样的状况之下你应该要去怎么应付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，透过这样子不断不断演练，我相信最后你就会变成一个百科全书，那你就可以去帮助别人，然后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又继续吸取别人的经验，这样子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循环。那检讨自己完之后呢，就要经历第二个阶段，就是寻找自己的定位的时期，可以开始要找寻自己的专长跟兴趣。譬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啊，就突然间非常积极的参与很多我认为我会有兴趣的活动，我就是突然间觉得不行，这样我不能再这样子封闭我自己了，我必须要闯出我自己的一条血路。所以我就开始参加了很多比如说像是热音社啊，或者是选择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帮助是蛮大的。虽然我常常因为觉得怕自己做不好，所以就反而做得更不好，比如说压力太大，所以歌其实都不太敢唱出来，然后就会发生破音啊，就是变成破音小天后这样子的惨况。但是其实我不会后悔这件事情啊。说到后悔，我觉得后悔真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绊脚石，不要为了自己做过的选择而感到苦恼，因为反正那都是过去式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做自己觉得对的选择，因为这个当下你觉得是对的，未来你还是觉得它是错的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有这个改正的机会的话，那就不是你啊，成长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那就是当下的你做出来的选择，你的未来就是为你这个选择去负责。如果这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慎重的思考你的决定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事情比较淡定，不会那么冲动的原因吧。然后回到刚刚说的表演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讲有时候其实压力蛮大的。我好像虽然别人会跟我讲说其实你做的没有那么差，可是我自己就会一直觉得我到底在唱什么鬼东西。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我会一直给自己一些很负面的想法，总是在别人批判我们之前先批判自己。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在慢慢建立自己的抗压性，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承受度跟包容度的训练，慢慢的好像自己就懂得 怎么去审核这些评论，像有的是有建设性的评论，你就会比较虚心采纳，但是有些没有建设性的评论，你就会视而不见，那些评论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比较像是 John Cena 的感觉。 You can see me。这样应该就够强大了吧。好，在经历这一大串的心理建设之后，应该就会比较能够排解那些负面评论带来的影响。像我自己啊，我觉得幽默的自嘲这一点非常的有帮助，它会让别人不忍心呛你，同时这也会让你的性格感觉上变得更圆滑一点点。或许是因为这样，他们就会发现批评你其实惹不到你，他们就会放弃啦。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道理，但是却很少人能够实践。道理虽然说在嘴巴上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身经历，我们才能融会贯通。我觉得可以试着想象自己的人生就像是一部电影，你每个看到的画面都是一个分镜，透过这些分镜呢，学习到一些事情，然后呢，让它变成最后的这个完美的结局。像我自己啊，很常为一些人生的分镜下注解，比如说我会透过一些写心诗的方式，为我人生重要的时刻做标记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对文笔是真的有用，多写一些那种让人家看不懂的东西，其实是真的对于写作文有帮助的。譬如说我现在就直接来念一篇我以前写过的，来一个尴尬的。好，我要念咯。我天哪，那像预言一样的片段不由得你颤抖。别害怕，我说着，因为你害怕的总会发生。别去想吧，我说着，波澜却是更加强烈了。你丧失了一部分的自己，也无关痛痒，那是最可悲的。你付出了一部分的自尊，也不求回报，那是最壮烈的。但倘若可以，请记得，你要为那些人生的角落感到骄傲，哪怕是受伤的你，也仍旧是你啊。你看，要多假掰有多假掰，要多看不懂就有多看不懂。但是它对记录这方面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可以帮助你在一些有可能会重蹈覆辙的时刻，好好的冷静分析。现在已经找到自己的目标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坚定自己的意志。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啦，我头已经洗下去了，除非我哪一天找到一个更适合我做的事情，我才会去改变我的方向，不然现在姑且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保持自信最重要最重要的要诀，就是在你做完前面这些全部的步骤之后，请你保持微笑。新鲜鳟鱼叫你保持帅哥，不要忘记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你就是帅哥了。还有美女，保持帅哥，嘿嘿嘿，因为感觉会侵犯到鳟鱼的版权，所以我就自己唱了。所以结论就是好好做好坚持微笑运动，然后对待别人也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好，别人就会被你的善良可爱跟意志坚定给打动，谁也伤不了你的。今天的试录第一集 Podcast 应该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以后呢，我找到更好的主题，或者是有朋友要来 Fit， 或许可以录更长的 Podcast 也不一定，欢迎大家来 Fit。 虽然我今天讲的东西都比较粗浅一点，感觉好像有讲跟没讲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，希望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品听听就好了。那么就直接进结语咯。厨余堆肥掏心掏肺 Kitchen West 的 Podcast， 大家再见。